战马，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越疼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穿 心里，说一声那曾经你有一道绿光，幸福在哪里？

来只看见，只看见沙漠，哪里有什么骆驼？美是真的，真是假的，没什么执着。100年前，你不是。 出这监狱， 或许我 是月光没有出息的小虫， 不该一直做梦，你不是个英雄。 叶子拥着落着迷幻剂，可我昏昏沉沉没有办法醒，不要放弃。天是亮的，全部漫无雨，所有焦距黑才关翻了死心， 两端的满英雄， 我看你不过是用命。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旅行不再是沿途的风光，而是给家人更多的陪伴。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我在听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 密云清凉谷玻璃栈道，全长300多米，悬壁落差100多米，清凉谷高山滑水，全长2500米。2017体验价每人100元，走京承高速16出口，直达密云清凉谷玻璃栈道。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理想世界就像一道光芒，在你心里闪耀着，怎能就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里。你决定上路就离开这城市，离开你深爱多年的故事。 灵魂关在永远锁上的躯壳。 你是你热情的一起笑了，生存是规则，不是你的选择，是你含着眼泪飘飘的 我会像头望 相识像令人怨，君子在薄火吹不走暖烟，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汹涌的爱扑着我尽力暖吻了前，偏偏知道爱令我到明天，爱会像头我 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简单的小情歌，唱着我们心头的白鸽。我想我很适合当一个歌颂者，青春在风中摇着。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受不了看见你被雨来到，写下火度秒如年的爱的理想。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熬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写下过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的爱的理想。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 谁的眼泪在飞？

乡愁很不能，荡尽绵绵心头，望苍天四方运动，剑在手，问天下谁是英雄。人世间有百媚千种，我独爱爱你那一种，伤心处别时路有谁不同，多少年恩爱匆匆葬送，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 Hello， 各位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969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教育部2017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启动，活动时间为6月22号到28号，每天咨询时间为9点到17点。中国联通表示，已从5月31号开始大幅下调国际漫游资费，平均降幅 84.57%， 最高降幅 99%。 近日，一款名为暗云的木马在互联网大规模传播，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首次开通了暗云木马感染数据免费查询服务，您可以查询使用的 IP 地址是否受到木马的威胁。苹果公司近日正式规定， APP 内打赏属于应用内购买，需要使用苹果官方支付渠道，并且向苹果分成 30%。 今日头条，知乎已经妥协，而微信此前关闭了 iOS 版的赞赏功能。

满足了自己的欲望。我也曾经像你一样，相信着每张微笑脸庞，说怎样我就会怎样，忧伤也单纯的忧伤，我多想啊，多想搬到你住的地方，我多想再回到我曾经拥有的时光。我也曾经像你一样，一样的时光，为何不能飞到天上，闪亮着单纯的善良。像你一样，能分辨黑与白的变幻，不会失望，只会原谅，希望就会有的希望。我也曾经像你一样，我也像你一样，我也曾经像你一样。 岁月流声，经典永恒，我是蔡淳佳，敬请关注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 以为年纪大了一点，脸皮就可以厚一些。遇到喜欢的你时，想不到人人逃得远。想对我笑了两次，又偷偷看了我几眼，我还是只能像个又哭又傲的淑女，假装没看见。你笑起来好可爱，发型也是我喜欢的样子，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再看我一次。我是是呆子，是个只会嚷嚷的胆小鬼，站在原地不敢前进，也不舍得退。哦，你是太阳，是王子，是我稍纵即逝的恋爱的字，错过你会不会错过最幸福的一辈子。

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灵的宝。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希望我的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 升职加薪，然后一切顺利。 九六九职场秀，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 分享职场干货，讲述职场故事。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我是周周。一个人呢，想要在社会上占有一席地位，获得成功的话，总归在心里是要有些动机的，或穷则思变，发愤图强，改变家庭的现状，或是志存高远，想要完成一种使命，追求精神的满足，也或者是想要简单的去过一下高品质的生活，受人敬仰和膜拜。不知道在你的心里，踏入职场去工作属于哪一类动机呢？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可能都决定了你的内心和行为，要锁定自己要成为那种人。但凡种种生活状态的群体，便有那个群体独特的特质以及条件。比如说高品质生活的成功精英，那他们在职场的礼仪、外在的形象以及内在的修养和品性、知识结构上都有独特的符号。想要成为那种人，或者是过那种生活吗？那你一定要从骨子里到灵魂里都要去崇拜和模仿这样的人。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话题，叫做职业偶像。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自己的职场上的偶像呢？人的一生会经历非常漫长的道路，那职场同样如此。我们会在这个道路当中遇到很多事，而更多的时候，职场偶像就像是一个精神的航标，在你迷茫、受到挫折和失败的时候，他也会给你指明方向，唤醒自己的斗志。如果说你曾经设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那你要锁定一个职业的偶像，去研究和模仿他的成长和他的特性，给未来企业家的你在心中呢也有一个画像。这个画像越清晰，你就越能不断地去模仿，成为那个真实的样子。当然了，模仿也只是我们的前期过程，到最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可以说跟自己走的路非常的有关系。在职业的成长当中，我的偶像不仅有身边的老板和上司，当然也有离我很远的知名的商业精英。不管是谁，重要的是我对于未来的自己都定好了位。有了偶像，便有了成功路上困难的精神脊梁。所以你有想过给自己设定一个什么样的偶像去追随他吗？感谢收听本期的职场秀，我是周周。想要了解关于节目的更多内容，可以搜索经典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和官方的微博，跟我们进行在线互动。我们下期再见。

是清醒温柔的守候这样的我，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握住是你冰冷的手，动也不动让我好难过，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沉默不说，你最心疼我把眼哭红，记得你曾说过不让我委屈泪流，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却沉默不说，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沉默不说，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她开的车，听她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有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可以回到十年前，你最想对那时的自己说些什么呢？其实说什么好像都是枉然，不如就告诉自己一些经验吧。如果在那个年纪知道这些，或许会少走许多的弯路。如果真的能回到十年前，你或许什么都不用说。只是告诉那个懵懂幼稚的孩子，你将不断的试错，不断的遭遇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疼痛，而之后变成一个努力向上的自我。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对于十年前的自己，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不必心痛，只求共你留在眼后，感觉于心中，早已忘记多少空虚，总要让你梦里占据，挥之不去，始终等你温暖我长留心中，早已度过多少伤心，此际别说后悔过去，彼此都算一生只有一次，爱情无踪，遗憾问谁在作弄，但这刻是谁在煽动，沉默像情刻更重，离开更痛，你在流露最爱是我，在长路崎岖中流浪，但我心已背负太多，难像我

地上的瓦片是他的琴键，一步步一点点游走在爱情边缘，想出现就出现，想不见就不见，想睡就睡一天，不理任何人，不会点不上线，爱上他危险危险，不爱他思念思念，他总是若即若离若隐若现，有时候沉默冰冷，有时候温柔腼腆，任谁都不会是他爱情的主人，靠近是缠绵缠绵，离开是风远风远，他总是忽热忽冷忽近忽远，他可以一成不变，也可以瞬息万变，但是他不会为你做任何改变。波斯猫眯着他的双眼，波斯猫踮着他的脚尖，波斯猫守着他的爱恋，一转眼却又看不见，什么他都看见，什么都没看见，无谓的耸耸肩，消遣，做一遍又一遍，等待着他的有情人，爱上他危险危险，不爱他思念思念，他就是若即若离若隐若现，有时候沉默冰冷，有时候温柔腼腆，任谁都不会是他爱情的主人，靠近是缠绵缠绵，离开是不言不言，他总是忽热忽冷忽近忽远，他可以一成不变，也可以瞬息万变，但是他不会为你做任何改变。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资讯开启全新一天。哈喽各位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九六九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近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了2016年年度报告，1.73%的年度投资收益率和上年相比出现了直线下跌，达到了5年来的最低点。自成立以来，社保基金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8.37%。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透露，我国首款时速160公里的 CH6F 城际动车组，近日在浙江宁波到余姚的城际铁路上投入了试运营。这款动车组具有快起快停、快速乘降、乘坐舒适的优点，特别适应城际铁路公交化运营。五月初刚刚完成首飞的大型客机 C919 近日再获30架的订单，购买方为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至此 C919 大型客机的国内外订单总数达到了600架。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公布，香港已经成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的成员。亚投行在本月16号到18号在韩国济州举行了第二届理事会年会，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率领香港代表团首次以成员身份出席有关会议。 我最爱你。

角，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今天的第一项呢，还是请经理做本周的总结。 不，我们今天的第一项呢，还是请各位回各自的办公室，把不用的电脑关掉。 经典九六九公益主张，珍惜现有能源，保有未来资源。 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依依不舍的爱过的人，往往有缘没有分。谁把谁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谁是唯一谁的人，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生。美丽的人生，善良的人，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像是不如相忘淡淡一笑。忘忧草，忘了就好，梦里知多少，某天涯海角，某个小岛，某年某月某日某一次拥抱，青青河畔草，静静等天荒地老。谁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谁是唯一谁的人，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事。美丽的人生，善良的人，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忘忧草，忘了就好，梦里知多少，某天涯海角，某个小岛，某某月某日某一次拥抱，青青河畔草，静静等天荒地老。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铮亮，欢迎收听 FM 96.9，请大家在开车的路上遵守交通规则。 都去哪儿了？

体验浓郁的民俗风情，品舌尖上的美食，在大自然的怀抱下完成绘画创作。夏令营招募电话：150-0103-2318，150-0103-2318。 芦苇迎春招展，婀娜摇曳裙摆。这个夏天，涂抹艺术教育携手奇遇国际青少年启示院举办舞马艺术实践活动，挥动画笔，舞动优雅的身姿，来一场有阳光、有美术、有托尼马的亲子体验。活动咨询电话：150-0103-2318，150-0103-2318。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我就是不会放弃。 听经典音乐，享自在生活。我是周传雄，敬请关注北京 FM 969。 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随着个人经济实力的增加，买新车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我们说物质上去了，认识也得跟得上，但有些车友对新车保养的认识却知之甚少。有些车友认为现在车厂的造车精度已经很高，并且新车出厂前都经过磨合测试，理所当然的认定不需要再对新车进行磨合。这看似有道理，但这个想法其实就是个误区。所谓磨合期，就是使得汽车零部件之间的相互保持最佳工作状态的一个过程。汽车在组装前，每一个子部件都是分别加工的，难免零件表面在相互配合时存在几何偏差，这导致组装之后部分运转部件会局部直接接触，致使润滑油无法润滑摩擦表面，造成早期的磨损。经过磨合期这一定的时间，我们将直接接触的这部分磨掉，使得零部件间配合达到顺滑状态，让车辆的大量部件相互摩擦转动，使其配合度更严密。新车的磨合期一般为2500到400公里之内。提及汽车的磨合期，许多对这方面比较了解的人都知道，新车磨合包括很多方面，但有些车友片面的理解磨合就是指磨合发动机，这是不全面的，只磨合发动机当然是不够的了，磨合变速箱、刹车系统等都是需要磨合的。要达到人车磨合，车辆各接触摩擦零件间的磨合是新车磨合的主要两个目的。这里的人车磨合无非就是车和人相互熟悉的过程，就与人与人一样需要交流体会。而车辆的机械磨合主要沿着两条主线，一条是动力线，发动机，另外一条主线就是刹车系统了。今天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新车磨合必不可少，下期我们来聊一聊磨合的注意事项吧。 红茶馆。 心情，却有你。

的快乐调，我不是神仙也懂得逍遥。我被金春撞了一下腰，笑得春风跟着有你摇摇呀摇摇呀，我给你的爱有多好，我将热情燃烧，你可知道。我被金春撞了一下腰，牛的飞花随着白云飘飘呀飘飘呀，我对你的爱如山高，我将拥抱年轻真心到老。 暮暮朝朝难舍难了，江山不要开玩笑。 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牛的飞花随着白云飘飘呀飘飘呀，我对你的爱如山高，我将拥抱年轻真心到老。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她开的车，听她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跟你一样，向着梦想努力着，虽然孤独，却也不会放弃。他们也许不被理解，甚至不被期待，但他们从没有怀疑过自己。我不知道一个人要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放手，需要多少努力才足够。但一个人的努力却是无价的。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不要把别人对自己的放弃变成了自己对自己的放弃。 坚强不满你的哀愁，举棋不定的拳头又怪是哪一个港口，落花似锯也曾温柔，送别要把光阴没收，苦涩的事能解救，伤痕的面子松一口，原来的景色连纸伞涂抹，天空那朵云最沉默，是爱的暗涌。你的微笑藏不住一夜的苍老，我的脑拦不住最后的一秒，你的回答像无比刺骨的对照，谁能料是微笑画下句号，拳头又怪是哪一个港口，落花似锯也曾温柔，送别要把光阴没收，苦 涩的事能解救，常能够勉强松一口。原来的镜子连吃三涂抹，天空那朵云最沉默，是爱的暗涌。你的微笑藏不住一夜的苍白，我的羽毛拦不住最后的一道你的回绕，羡慕彼此不得温暖，爱对照谁能下句号。